开。今季监制金神岛编剧冼坤林配音。 哇、啊！哎呀，啲热头咁猛，哎呀，好难顶啦、 啊！而家争秋夺暑，系咁噶啦。 啊，系，你话身体稍微差啲啦，真系随时可能中暑啊！ 哦，唔出奇啊，往年亦都试过热死人啦、 啊。哎，喂喂，唔系啦，喺呢棵大树底下唞下先啊！ 喂。不如一口气挨埋佢，入咗醒先唞啦、啊。我怕你坐低又唔愿意起身噶啦。 点、啊、会啫、啊？唉，点会话唔愿意起身、啊？仲要顾住揾食噶嘛？啊，坐低啦，唔好企喺度挡住晒啲风啦。 啊，呢棵树啊，的确系几益人噶吓、啊。啊，咁好树荫。 啊，哇！你话而家有碗凉粉合几啖咧，真系过瘾啊！啊， 哎呀，喂，你一讲嘅凉粉咧，啊，而家我嘅喉咙啊，的确有啲渴啊。 唉，点止渴啊，直情干啦、啊。喂喂喂， 嗯， 啊，嗰边有间茅寮，可能有嘢卖嘅， 即管你睇下啦。 啊，喂，你去定系我去啊？啊，抑或两个一齐去啊？ 喂， 啊， 你一个人去吧啦，唉，我啊好衰嘅。一坐低我瞌眼瞓嘅啦，而家我真系乜嘢都唔想做，最好我瞓翻阵。 唉，冇啦，咁你喺度瞌啦，我去睇下有咩可以解渴嘅啦。 好好好， 唉， 哇，喺树下边嗰啲风啊，吹埋嚟真系零舍舒服嘅。咦？啊！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 啊！嗰啲人个个都好似古古怪怪咁嘅样嘅，啊！尤其是着嗰啲衫，好似古装做戏咁样。啊！到底做乜嘢咧？喂！ 哎！兄弟啊，请问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 边个带你嚟噶？ 冇人带噶。我只是唔觉意咁嚟到呢度嘅咋， 冇人带你就快啲翻转头啦！ 你叫我翻转头，我都唔知边头打边头。喂，阿兄弟啊，兄弟，我咁快走咗去嘅，又系怪人嚟嘅真系。吓，嗰边咁大堆人围住嚟睇咩咧？喂！过去装下先啦。 喂喂喂， 系退啊！对唔住啊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有咩睇啊，大佬？ 你盲嘅咩？ 吓、啊？哦，原来喺度卖药。 边个讲嚟听系卖药啊？ 咩？唔系卖嘅咩？我见到咁多药水啊、药丸啊咁样摆晒喺度啊， 假大道，你专门制造假药。害人不浅，你应唔应罪？ 唔系啊，我冇害到人啊，我啲药系真噶， 迷幻药就系真嘅，除咗迷幻药，统统系假嘅，系唔系？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通通都假唔晒，我只系有啲份量咧就唔系好够，有啲药性又唔同啫，始终系药嚟噶， 岂有此理？药性唔同，又点可以对症下药啊？唔怪得咁多人喐下就问系唔系食错药啦？原来就系你呢种无良嘅人喺度作怪，整啲假药害人， 害唔到人家大人，害唔到人家大人。开讲有话啦，食咁多着咁多系整病嘅。咁如果佢系命不该绝嘅，就点食都食唔死啦。食死咗嗰啲咧，完全系因为佢哋气数已尽，与人无尤嘅大人。 好啦，你既然信命，我而家就讲你听，你条命好苦啊！ 吓、啊， 我条命好苦。 忍气，绑住佢，将所有嘅假药、药丸、药水冚唪倒埋一齐，抹都死。 哎呀，冇啊冇啊，千祈冇啊，大人啊冇啊！ 如果你命不该绝嘅，就点食都唔死得嘅。 啊，真系自作孽，恶有恶报啊！啱啊，呢种人系要咁样对付。 嗯，好、啊，同志美，都系你啊？ 吓、啊，你系边位啊？我好似未曾见过你嘅、啊， 点会未见过啫？不过你唔记得啫嘛，我系你舅父嘅侄，记唔记得啊？ 我舅父嘅侄， 嗯，我点解咁认得你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你额头嗰笪瘌系我推住你先有嘅。 啊， 记得吗？ 咁我记得啦。你是梁云生， 冇错啦！啊，原来你已经落咗嚟噶啦！ 吓、 啊，嚟，杜志明，我哋揾下地方，慢慢倾下。咗呢树有几耐啊？有冇一年半载啊？ 咩？边有一年半载啊？正话到啫嘛。 啊？正话至到？ 系啊。咩事啊？我睇你好似唔多相信咁、啊。 当然唔相信啦、啊。新客啊，边系咁嘅款嘅啫。 吓、啊？咩新客旧客啊？吓、啊？我又唔知道旧客系咩款、啊、又。 点会啫？冇可能噶。冇可能啊！ 你而家到底怀疑乜嘢啊？ 喂，你老实讲俾我听，你系点样嚟嘅？ 吓、啊，啊，讲到呢层咧，我连自己都唔清楚。 真系？你自己都唔清楚？ 系啊，我只系记得自己迷迷糊糊咁，咁啊俾人推住喝我咁行，咁啊唔知点解咁行咗冇几耐之后，就唔见咗嗰个人啦。 嗯，又会咁嘅？ 其实见唔见佢都冇所谓嘅，我根本就唔识佢嘅。 照计冇理由会行行下唔见咗佢噶噃。 喂，你谂佢系鬼啊？吓、啊，会唔会系咁猛啊？光天化日之下有鬼？ 我唔单止谂佢，仲谂埋你。 啊？唉，可能佢系涉青鬼咧。 诶，呢单嘢唔系讲笑噶。 究竟咩事咁严重啊？又，你真系搞到我一头雾水啦！你系咪识得嗰个人嘅啫？ 我唔识嗰个人，但系我知道嗰个人系做咩工作嘅。照计佢拖得你嚟嘅，冇理由由得你咁行行下就唔见咗佢嘅。 系都话我唔识佢嘅咯，佢为咩事由头陪到我尾呢？嘅 嗱，你坐阵先，等我查下呢单嘢。不过你记住。千祈唔好行开，如果我翻翻嚟见唔到你咧，咪大件事啦、啊！ 你放心啦，我唔会行开嘅。 嗯。 呢个梁云生廿几年，乜佢而家好似傻傻更更咁嘅，咁耐先见翻面，佢几多嘢唔讲，只系一味问我点样嚟，边个带我嚟？唉，就算系牛头马面带我嚟又点？嚟咗就嚟咗啦。啊，一讲开又讲，到底呢度系咩地方啊？我怎会来到这里的呢？真的讲起来真的乌索索的，照计我没有理由不知道，难道我被人剥晕了？我想起真的奇怪。真的， 哎哎哎， 杜经理啊，杜经理，杜经理， 喂，点啊？ 起身，起身，啊，起身啦，快啲身，我哋走啦。 喂，去边度啊？ 送你翻去咯，行啦，行啦。诶，原来真系摆咗乌龙，佢哋认错咗人啊！起身啦，起身。 做乜认错人啫？ 本来就唔系拉你嚟嘅，结果就拉咗你嚟呢度。 喂，梁兄啊，咁究竟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 最好你就唔好问。如果讲出嚟吓亲你， 切，唔通呢度系贼斗咩？点会吓亲我啫？ 好啦，咁就老实话俾你听，呢度就系阴间。 咩话？呢度阴间？ 不过你唔使惊，有我喺度。 喂，咁即系话我已经死咗咯？ 就系未死得晒，所以我而家送你翻上去。 咁你呢？ 我？我已经死咗好耐啦。 咩话？咁即系话你系鬼嚟噶？ 咁死咗梗系鬼啦。做咩啊？而家惊咗我啊？吓？ 唔系。 唉，好啦，嗱，我就只能够送到你嚟呢度。事关我就冇攞通行证，我就唔行得过嗰边嘅，你自己行啦。啊？ 喂，咁啊？喂，我唔识路㗎喎、啊。 你唔使驚，嗱，你出咗闸口跟住條大路行就冇事㗎啦。但你千祈唔好行返转头。 哦，好，唔該晒。 嗯，係咁啦，啊，你要咁快行咁快啦、啊、行啦。 喂喂，你呀、啊、梁兄，咁你有咩事需要我帮你做㗎？ 哦，冇嘢囉，我父母已经嚟咗呢度，上面乜嘢亲人都冇㗎啦。喂，係咁啦，啊，我要翻转头噶啦，记住啊，一直行，千祈唔好走翻转头啊！ 哦哦。真话嗰度系阴间，到底真定假噶？照计阴间啊，梗系环境好阴森恐怖，气氛好得人惊噶。但系睇落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嘅，唔通佢谂化我？不过亦都冇理由啊！大家唔见咗面咁耐，点会揾啲咁嘅嘢嚟开玩笑啫？唔记得咗问佢大约要行几耐添，会唔会真系行到天角底咁远噶？咦？哇！嗰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！有七个靓女，哇！个个都靓到令人神魂颠倒，唔通呢度就系阳间？佢哋肯定唔系鬼嚟噶啦。如果是鬼啊，怎会笑得咁开心啫？梗系一大班人约埋嚟郊外玩嘅。佢哋虽然系行小路，但去嘅方向啊同我一样，点都唔会行翻转头嘅。好，一于过去跟住佢哋先啦。哇！哇，个个都婀娜多姿，净系睇个背影啊，已经令人晕得一阵阵啦。如果而家突然间有条蛇飙出嚟啦，吓到佢哋花容失色，个个打冷震咁就好啦。咁我就有机会埋去左拥右抱，叫佢哋唔使惊啦嘛。 杜志利啊，杜志利， 喂，梁云生，佢做咩走翻嚟啊？走翻嚟追我做咩咧？喂！头先佢唔系话唔出得嗰个闸口，唔过得嚟呢边嘅，唉，都系唔好计睬佢啦。到底佢都系鬼，唉，唔方有好嘅大劫嘅，话唔定佢有啲咩后悔，想嚟拖翻我转头都似。唉，咪搞我啦，咪搞我啦。唉，嚟到呢度我仲使靠你咩？唉，哎呀，好彩我啊转头嚟咗呢条小路。如果唔系，杀俾佢见到噶啦！ 咦？ 啊！哎呀，呢度系阳间啦，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嗯，嗰度咧就系老五间铺头嘅后栏，嗯，养猪嘅，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诶， 个七个靓女，哦，入晒猪栏嗰度啊！ 可能是老五的亲戚来都不定的、哦、快点来看看，如果是就真的没死了，一要老五做媒人、啊、 嘿，杜司令啊、嗯、你站在这里啊，不要动啊， 我睬你的傻啊，不要动、啊、你有胆的你就追入来人家店铺啊，真的。 哎呀，七个靓女托来猪栏那里的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哋点解冚唪变晒猪仔尿嘅？ 啊，你又嚟啊？啊，哎、你都落埋去啦！ 哎呀，哎呀，哇！ 边个踢我啦？喂， 啊，点解我俾人夹住唔喐得嘅？喂，解啊！ 董司令， 哎呀， 董司令， 喂喂，梁文生啊，我喺度啊，我喺度啊，我俾人夹住唔喐得啊，我。 你唔使惊噶，啊，我会拍走你嘅灵魂嘅。 只猪仔噶啦， 以为 人好似流产喎，唔出得嚟喎。唔好喐啊，唔好喐啊！睇我帮唔帮到你啦吓。哎呀，得咗得咗，系终于出咗嚟啦。可惜你已经焗死咗啦。唉，如果唔系咧，呢拖就有八只噶啦。 喂，喂，哎呀，乜叫极都唔醒噶、啊，哎。哦、你条友啊，正啊识得打喊路。喂，擘大眼得噶、我以为你死咗啊！ 咩啊？我死咗？我真系死咗？ 唔系咩？叫极你都唔醒。边度有人日头日白啊，都会瞓到好似猪咁噶？ 啊！哎呀，咁系真噶啦！我真系死过啊！我吓系啊，不过夹硬俾人拉翻转头嘅咋？哎呀， 仲咩笑啊？黐线啊你真系！哎啊，凉粉啊，吓食唔食啊？ 真系买到凉粉啊！ 唉， 咁你咧？你食咗啦？ 我几乎连呢碗都食埋噶啦！哦，唉，嗌到口都干埋，你条友都仲唔醒？ 哎呀，发紧梦啊嘛！哎呀，你都唔知啊，嗰个梦好紧张噶。 我睇你而家仲系发紧梦啊！ 啊！讲啲说话傻傻更更嘅你， 快啲食完碗凉粉，俾翻只碗人哋啦。你仲想坐到几时啊？ 我大咗都叫你唔好坐噶啦。唉，害到我行咗咁多路，仲俾人兜咗一脚添。 咩话？喂，你讲咩啊？我点害你行多好多路啫？ 唉，唔坐低，我咪唔使发梦咯。我发梦嗰阵时啊，唉，喺阴间啊。行翻上嚟阳间啊！你话辛唔辛苦咧？真系， 鬼唔望你梦到荡失路，成世翻唔到嚟啊！ 喂，唔好咁黑心咧。 系，杜子美，有冇兴趣啊？入去老五嗰度饮杯酒咧， 嘿，好劲啊！嗱、啊，一饮， 嘿，老五，嘿，整两杯孖精嚟，嗬、啊， 喂，哎呀，乜乜咁耐唔见两位啊？哎，我仲以为你哋戒咗铺酒瘾添咯， 哎呀，除非你执笠啫，你唔执笠啊，我哋都唔会戒噶。 咦，喂喂， 杜公子，乜你眼光光咁望住我做咩啊？ 喂，阿龙啊，喂，我想入去你个猪栏嗰度睇下。 喂，系咪屙尿啊？嘿，屙尿唔使入猪栏啊！嚟嚟嚟，铺尾嗰边有厕所噶， 唔系屙尿啊，唔系屙尿， 系 你唔系屙尿入去做咩啫？哦，想食下只猪乸。 哎呀，讲起只猪乸咧，正话先系生咗七只猪仔， 真系。 做咩啫？生七只猪仔有咩奇？好似你做老豆咁紧张啊，真系。 哎呀，咁真系见鬼啊，真系见。 咩话？喂，你讲咩啊？ 喂，龙啊，我想问清楚你，喂，系咪有一只难产啊？ 吓， 结果生唔到出嚟啊？吓？ 你点知噶？ 可能佢剥喺度装到啊嘛？ 点有可能的啊？生咗只系一个钟头到啫嘛，我睇你嗰阵时啊，仲喺路上添啊！ 哎呀，真系噶，真系噶、啊！如果梁云生唔救我，我而家变咗猪仔啊！ 喂， 做咩？ 咩事啊？吓，做乜突然间会晕低噶？ 阿龙啊，快啲攞药油嚟俾佢捽下啦！ 哎呀，都咁轮中啊！哎，喺路上啊唔中暑，唔通嚟到我呢度先中暑吓？ 快啲啦！哎呀，你哋吓我啊！喂， 哎呀， 擘大眼啦！ 喂，好彩啊！ 好彩， 点啊？ 啲投胎做咗猪啊！ 喂，哎呀，可能佢撞邪都唔顶啊！ 似啦， 老五啊，你 点啊？只 猪乸难产嗰只啊，系我嚟噶 吓！你啲讲咩啊？你而家 哎呀，即刻牵线佬嚟噶！喂，你好想做猪咩啊？第二世投胎实有得你做噶。 投胎杨广培、何文光、金贵、李锦、吴中泰、陈森、叶佳、殷锦华联合播出。